听见潮声，听见经典。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敲碎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毡房里的茶水，它滴了掉。此次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远，唯一广播伴耳边。 130余味本草配方，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详询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改革开放40年中国设计回顾展正在中华世纪坛展出，展览以40年40项案例勾勒出一条清晰的设计脉络，呈现每个历史节点上设计的价值。海上墨韵，上海豫园馆藏海派书画名家精品展正在北海公园产福寺展出，展品是从豫园管理处珍藏的几千幅海派书画名家作品当中遴选出来的61件套海派书画精品，展现了海派书画绚丽多彩的艺术特色和精彩纷呈的笔墨情趣。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由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制作的北京四合院门墩艺术展正在先农坛内展出，展现北京四合院当中的门墩文化，介绍门墩的雏形、建筑功能、装饰功能和吉祥寓意。展览持续到明年8月。2018年中国艺术品产业博览会将于本月29号开幕，一共持续7天，主会场位于通州区宋庄文化产业集聚区，并在天津、河北等地设立分会场，设在上上环岛西街的艺术淘宝街，共设有120个摊位，适合想要淘点艺术小玩意儿的市民前往。月光如水探月展正在水立方展出，探月展特别设立了中国月亮文化及中国探月工程展，展示与月亮有关的神话故事和传说、地理知识、图片、诗词歌赋，我国嫦娥工程的进展和月球探测的新计划，以及国家天文台首次向公众展示的超清月球影像。展览将持续到10月8号。国家级非遗石竹斋传承人魏立忠水印版画艺术作品展正在前门大街传统文化艺术中心展出，展览现场展出了石竹斋传承人魏立忠、24节气、金刚经、水月观音、一团和气等60件水印版画精品。北京国际设计周白塔寺再生计划分会场活动正在举行，再生计划包括围观北京，以多元的形式呈现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在北京历史街区保护和更新方面的教学以及科研成果，还有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打造的小西院项目，通过将生活回忆植入叙事性空间，重塑北京胡同文化生活场景，形成社区与居民的良性互动。2018北京798艺术节昨天在798艺术工厂拉开帷幕，接下来的一个月内，798艺术园区将举办主题展、平行展、公共艺术展示活动、研讨会、涂鸦等数十场艺术活动，以艺术的视角呈现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成果。北京室内装饰和设计博览会暨智能云栖生活节昨天在顺义新国展开幕，展期到本月30号。展会设置了定制家居、设计创意、智能家居等8大场馆，并且携手德国红点设计大奖特设专题展，观众可以见到上100件顶尖的设计作品，涵盖家具、文具及消费电子等品类。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一部叫做《影》的电影。 影，哎， 每次说的时候，这个都不太容易说。你一说《影》，就是说的别处去了，你老是不能够很好的来表达，它是一部作品的名字。 对对， 一个字儿的这种名字特别难念。 这影啊，终于见着影了，是吧？ 见着影了， 这盼了好久了啊，终于见影了，后天就跟我们见面了。 哎，为什么说它是不是三国的三国戏啊？这个我们一会儿细说从头。 嗯， 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巅峰会，除了我们俩之外，还有一位重要嘉宾。来，我们欢迎一下北京晚报文化记者成长来到我们今天的四点有戏巅峰会，欢迎成长。 大家好，我是北京晚报文化记者成长。 嗯，欢迎成长啊。成长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啊，也是我更为熟悉、崇拜和仰慕的一个身份啊，就是 也说评书吗？ 这比说书的厉害 是吧？ 他说历史啊， 哦、 这个公众号“三国月旦评”的这个版主、啊、 哦 对，我是经常读他的文章。 哎呀，应该先说这个呀、啊， 是吧？ 是吧？知道人好多啊。 哎、我批评一下，最近更新有点慢啊。我估计这个影这个上映之后啊，少不了要写文章。 哎哎哎。哎呦，刚才一说这个名字，公众号的月旦评啊， 月旦评， 这大家看《军事联盟》的时候是不是有印象啊？ 三国年间的脱口秀是吧？ 对对对对，就《军师联盟》应该这个司马懿第一部、一开头第一集、就是从那开始的。 对， 杨修主持这个月旦评， 月旦评、 啊、是吧？啊，我欢迎，不是欢迎司马懿都不对，欢迎成长， 欢迎成长 啊，欢迎月旦评的成长啊。今天说到这个不是三国的三国戏。怎么起的这个话头呢？这个三国啊，有好多好多的影视剧作品了，大家就不满意的居多，是吧？ 嗯， 这次呢，我们看到张艺谋导演的这部《影》来的时候，一开始可能大家还没有那个感觉，说它跟三国有关系，开始大家都云里雾里的， 对， 不知道。后来慢慢浮出水面的一些线索，让我们了解到这部电影它的确跟三国是有那么一种必然的联系，可是呢，他又没有写三国。 嗯， 我记得成长刚才聊天的时候是知道这个线索的， 对 吧？ 据说是最早，是这个高希奇导演，他们是拍了一个新版三国 新三国 电视剧啊。 他那个零年的事情了， 那个拍完了以后，他就有意在大荧幕上拍一个电影版的三国，所以他当时找了编剧朱苏进老师，来跟他一起合作来做这个电影版的三国。这个叫什么名呢？叫《三国荆州》啊，他就把整个三国截取了。比较精彩的，大家都知道这个刘备借荆州有借无还啊，然后这个曹刘孙三家都在荆州这块大地上厮杀，非常有意思的这段剧情，他拎出来想做成一个电影啊，然后呢，这个电影。还开了发布会，还对外官宣了，然后后边呢就没了， 没了， 大家就一直等这个电影就没戏了。后来据说是中间又换手到了张丽仪手上，然后就又没戏了。所以一直到后来，这个本子到了张艺谋的手上，然后张艺谋接过来了以后，把他又加了一些日本的故事啊，然后把他重新改造，人物名字也换了，背景也换了，最后才成为我们现在马上要看到这个电影《影》啊。 啊，这个《影》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感觉 啊？因为刚才说了这么一大堆的故事，它跟三国也有关系，他又张艺谋导演非常喜欢黑泽明，是吧？ 对， 可能借鉴了很多影子武士当中的一些东西、元素。 所以他只是跟三国有点影儿、 有点影儿 。我们今天捕风捉影一下，来，先来。听听张艺谋导演作品最新的一部《影》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 以前的约定只为分高下，若再来，可要讲生死了。 再来， 我收复荆州，离不开三个人，一个是主公。还有一个就是你， 卦象已动，只需七日连雨，水漫则盛。 那仗什么时候开打？ 时机已到，明日之战，我只是个诱饵，没有人会在意诱饵的死活。 我在意， 死心塌地干你自己的事。 这是最新的一部作品，张艺谋导演的《影》的预告片。刚才听到了两口子声音了哈，邓超、孙俪都在里头。 对啊！ 而且里头，我每次听到这段，我都想起来，这个赵亮第一次听到这个预告片的时候，他就特别的问了一下我，他说：“哎，是不是跟三国有关系吗？”我说：“为什么你知道他跟三国有关系？他没有去看那些线索，他 他说他听到荆州啊， 荆州， 对吧？ 里边叫荆州， 因为我们听那发音的时候，他完全是像是荆州一样的，我收复荆州怎么的？其实他是荆州，而且呢， 是三国人物当中，我就是河南人，河南人比较多嘛，我以为他说荆州是吧？说错了， 那叫荆州， 荆州 ， 天津人有可能。 哎。就是说这个里面说到这个荆州，后来一看这剧情嘛，还是跟三国没关系啊。你看这个张艺谋导演是怎么介绍这部电影的？他说，这个片子里面是沛国大将军子瑜，啊，被这个敌国战将杨苍击败负伤，于是启用了从小培养的替身的名字叫荆州。 荆州啊， 叫荆州 人，哎，荆州 为他行走在朝堂和战场。同时呢，这个沛国国君啊，跟子瑜是互相算计。那荆州呢，在这个帝王将相的权谋夹缝当中挣扎求生。 嗯， 这么听的话，你还是不觉得这是个三国故事， 还是影子故事？ 哎，但是我要说，大家听到这个子瑜的时候，是不是有一点感觉啊？这个子瑜，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有人说他可能是周瑜这么一个人物， 周瑜 化身而来。 还有诸葛瑾，字子瑜， 字子瑜，好。全挂上了啊， 也有可能是周瑜加鲁子敬啊， 哎呦， 鲁肃。 但是他们一听，他们说那孙俪是小乔吗？就这感觉啊， 谁不敢小乔啊？谁不敢小乔？ 就你看一部戏出来以后，要么就是那个大张旗鼓，你就说我是干什么，我是拍的什么什么事儿啊。但是这部戏好像老是有一种藏着的，好像没有太明白的告诉你他要干什么。 他要把历史背景遮遮掩掩的， 是模糊。 我觉得这是张艺谋的用意啊，就是他不把这部片子当做一个三国戏来拍啊，这可能也是他的一个心机啊。就是你要说这是一个三国戏啊，大家肯定会带着某种期待啊，比如说你这里边主人公是周瑜啊，女主人公是小乔，那大家对这两个人物是比较熟悉了啊，有这个史书，有三国演义，有评书啊，有之前的电视剧电影等等啊，所以大家就会觉得哦，你这个邓超和孙俪他不像这个周瑜和小乔啊，是，所以他就是，那我就完全架空啊，我这个时代也架空，地点也架空，人物也架空，那你说我这像谁呢？我就像我自己吧， 对，你没处说去。 对， 你说不着， 所以这个与其说是三国戏，不如说就是张艺谋导演的戏啊。这个我觉得他是这个戏的第一个属性，所以我们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呢，就是先把这个对三国的这种预期应该拿掉。 你发现这个问题啊，在张艺谋导演身上，在他的作品里面其实体现过好几回。 对， 你比如说他的英雄的时候，英雄的时候是明告诉你，就是那个时代啊，就是要刺这个秦的。 哎，不是被骂的吗？ 对，后来有点问题了 啊。 你看到了这个。满城尽带黄金 甲，哎， 不告诉你了， 不 告诉你了。 对，他是虽然也是脱胎于一个成熟的故事啊， 对， 但是他你也不知道他是个什么时代啊，那是有皇帝有皇子啊，反正有皇后啊，但是你也不知道是什么时代，你也没法去说。 对，刚才成长和张亮说的很好，就是这个事情啊，就是越熟悉的东西越不好改，你越害怕改。你改了他们就骂你。 对， 你看啊，这个我们说三国这个故事在四大名著当中，他们说每改一回就挨一回揍。 是， 哎， 就是因为大家太熟悉 是吧。这其他三部吧，反正这么讲，就是改的最多的有这么两个，西游记改的多 啊， 西游记神神怪怪啊，你改你天马行空，大家都还不同角度能接受。你比如说改的成功的大话西游，你到现在还是经典吗？ 对， 哎，这个三国就怪了，三国这个事情你就不好改。一开始我们除了最早可能就是上世纪九十年代那版央视的那个三国演义，那个好像是到目前为止评分最高啊， 对， 最受认可， 对，大家都奉为经典了，里边所有的这个特别是里边所有的演员啊，他们演得特别像， 演得 啊。然后我们说到这些曹操呀、刘备呀、诸葛亮， 就是拿他 们对比，就马上就是那一副唐国强老师那个脸啊，就浮现出来了。 对， 是是。 然后再往后就不行了，再往后谁敢谁倒霉，一般的。高希希导演那版，其实我还挺爱看的。张亮跟我一说，我就不爱看了，我受影响。 那版新三国吧，这可以说是中规中矩，它没有太突破我们对于这个老版三国那个印象啊。只不过是它可能在场景上、在制作上，可能稍微比老版翻新了一下啊。但是 时代的进步嘛。 对，但是在剧情上、在人物塑造上，确实没有太大的进步性。这样的话，离我们的期许可能就差距比较大了。 他呀，就是属于这个。 这个朱苏进先生，这编剧也好，还有高级导演也好，都是老实人，你知道吧？就是说，哎，我就按我的理解我拍一个，你看人那谁多精是吧？军事联盟人多精是吧？剑走偏锋，我就拍就跟你不一样啊！他不一样在哪儿？他也不是说自己胡编，我觉得他就是非常聪明，他借鉴了更多历史上的这个东西啊。然后呢， 他等于是拉出来一个配角， 对， 当做了一个主角，而且是一个传统意义上反面的配角。 从来咱们都是在这边看他的，突然间拿他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了。 特别是我们拍到那个司马懿和诸葛亮两军对峙的时候啊，我们之前都是从诸葛亮的角度去看司马懿， 哎， 这时候我们到了河那边啊，看着司马懿穿着那个女装啊，在这个河这边，然后对着诸葛亮在朗诵《出师表》， 而且他的心声 觉得这挺有意思， 对对对对。所以这样呢，就是说从这个艺术作品上来讲，他这个就属于一个这个出了另类的一张牌。 是，其实这也是我觉得三国题材它将来拍电视剧电影这是一个趋势，就是你不要再像老三国演义那样按三国演义第一回啊，这个桃园三结义斩黄金啊，然后一直拍到这个三国归晋为止啊，这就是一个可以说是符合章回小说的那样的叙事，但是不符合我们现在看电视剧的叙事。那电视剧的规律是什么呢？它应该有一条核心的主线啊，有一到两个核心的主角啊，然后我们去追随他们的命运，然后看着他们的命运的发展。这按照这样的逻辑来说的话，就是从三国这个大框里边，你其实可以抽出来很多这种人物的线条。然后把它变成很多这样的分支的剧情。 我觉得张扬老师这是一种说法，我也听了另外一种说法，说那个你们为什么就不能老老实实的啊？三国里边那么多的战役啊，那么多的那个小段落、小插曲，你们干嘛不拿出来拍一段，拍特别老老实实的，拍的特别好，特别像？为什么没有这样的电影呢？因为我们看到了好多电影，像《剑龙卸甲》啊，《关云长》啊，真的，你有的时候你就忍不住发笑了啊！里面有很多东西确实是太不像那个时代了。但是呢，这个。话说回来，我们今天呢就是问问大家，您倾向于把三国戏拍成哪一种？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这样的啊，今天在推送上也公布给大家了，如果要拍成电影的话，您希望您最想看到三国里的哪出戏？ 哎， 好吧， 三国当中的哪一个戏码是您比较喜欢，您觉得最值得拍成电影？ 原来您听评书听过是吧？您看小说看过 戏曲， 对对 啊， 来，我们30秒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家要住得舒服， 家要彰显品味。 4008764888，装修找一号新家，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灯具窗帘大品牌，4K 超清电视滚筒洗衣机三开门冰箱冷暖空调任你选。 4008764888，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面升级。 4008764888，来一号新家打造你的梦想家吧。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来，回到我们今天四点有戏巅峰会，给大家听一段这个啊，你听你就知道是什么了。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传位到了东汉后期，桓帝刘志继位。刘志很年轻，当时啊是外戚专权。 这个很熟悉的声音啊， 袁三国， 对对对， 袁三国这个是被称为这个古往今来哈，最牛的一部评书了啊。他这个牛就牛在说，第一是按照小说结合一些历史材料，第二还有他是集体创作，这是从来跟别的评书是不一样的啊。他有编辑啊参与，然后这个还是这个中央的一个命令。 那时候就是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对对 吧？ 然后到这个古战场去采风啊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集体创作的一个结晶啊。 很多人小时候听这个长大， 是 确实， 我觉得特别是我们这个80后是吧？就是从小最开始接触三国故事，可能都是先听评书，然后还有我小时候看小人书啊，就是上海人美那版《三国演义》连环画啊。 对对对， 这个它有一什么呢？就是这样的文化，它带给我们是其实是比较雅致的。 是 一个比较儒雅的这个三国文化啊，虽然这个讲的是这个权谋啊是吧，战场这厮杀呀，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非常浓厚的文艺风采啊，这种感觉啊。 所以那个时候听，大家脑子里面已经固定了有形象了是吧？ 嗯， 就是他是什么样子的， 就跟戏里边唱的那个什么白脸的曹操是吧？ 哎，对， 这个 每一个人他是有贴的有标签的啊，是脸谱化的。 这还得提一句，就是我们家先生单先生，他这三国呀，他就更剑走偏锋，你知道吗？他就是大刀阔斧的去选取，就是因为袁先生已经这三国说的特全面，说特好，他怎么办？他就挑那个戏胡，前面他都不说，第一讲上来孟德献刀啊，从这儿开始说，哎，然后到那个五丈原诸葛亮一死结束了，不说后边不说了，我还问我的，他说好，后边那有什么意思？ 好，你这个跟那个新三国的思路是一样的。这个新三国也是拍到诸葛亮死就结束了，后面没啥意思， 就选最精彩的地方去讲啊。但其实我觉得，其实三国这个小说，咱就别说历史了，就说小说当中，我觉得就值得拍电影的地方真是太多了啊。这个可以这个跟常老师聊聊啊，咱们列几个系列吧，是吧？比如说人物系列、战争系列。 昨天给我讲了一下这个战争 啊，哪几场 啊？这战争系列， 说说 疑案系列，是不是？这个什么被冤死的人啊，是吧？被误读的人、啊。 你先说一个你觉得最应该拍的吧。 我觉得你要是就是到今天了，这么多年了，三国，你这几大战役你都不给好好拍电影，赤壁拍了一个 是拍了， 是 上下部 失败了，是吧？ 上下部的 这个官渡之战，你这最第一大战役你不拍， 官渡电影里边没这么怎么展现过吧？ 没有，是吧？夷陵之战你不拍呀、对吧？你其实就是三个战役就这三国就完了。其实你这三国你就可以把这个三大战役 的骨架嘛， 或者你这三个战役您不拍，你就是荆州，咱就叫荆州，电影荆州， 三国荆州 是最核心的地方啊。 所以为什么一开始这个？这个三国荆州它会成为一个电影，会成为一个核，实际上就是整个关于荆州的这个争夺几乎在三国演义里边占到三分之一的篇幅啊。从 矛盾最 从这个刘备到了荆州请出诸葛亮开始，这个荆州之争就开始了啊。然后后来刘表死了，刘琮投降，曹操南下，刘备当阳长坂坡，然后逃到江夏，跟这个孙权联盟，然后孙刘联盟一块打曹操，打完曹操了以后， 后来破裂，关羽、对吧？大 是荆 州，全是荆州， 整个这一长串，包括最后夷陵之战， 是 夷陵之战也是刘备来给关羽复仇，同时来想把荆州收复，但是又被这个陆逊给打败。等等， 贴吧里边直接就说三国啊，在这个精神家园荆州啊， 是 三国精神家园， 这就是一个最核心的一个地方啊。 好，我们还是把时间留给大家。欢迎大家说一说，如果拍成电影的话，三国里的哪出戏、哪场戏你是最想看到的电影版啊？北京文音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 家要住得舒服， 家要彰显品味。 4008764888，装修找一号新家，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灯具窗帘大品牌，4K 超清电视滚筒洗衣机三开门冰箱冷暖空调任你选。 4008764888，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面升级。 4008764888，来一号新家打造你的梦想家吧。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May I help you, sir? 哟喂，真有范儿！管家你好， 我这管家是贴心服务，靠谱呗。 你们全包园的工程管家都像你这么有范儿吗？ 必须啊，999一平米，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灯具、窗帘都含了，高性价比产品，必须高配服务。 那你们那家具真的是北美进口的白橡木吗？这也能999一平米含喽 ？Of course, sir。不信打4006068866问吧，出彩的不止家具哦。 4006068866，我看能不能再要几个大家电。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美朝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朝 Meco 花茶典范，匠心甄选，无玉泰共豪，9月17日新香上市。 一杯敬故乡，一杯敬远方。 一万去旅行，一万买包包。 我叫包包，你拎着我去旅行吧。 一站式整装，一价全包圆。 咦，这个靠谱。 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电器、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 哦，靠谱。 999一平米，一价全包圆，还限量升级北美进口项目家具、纳米净水、智能卫浴。 哇、哦，靠谱。 还配三开门冰箱和滚筒洗衣机。 电话 4006068866，4006068866。 不限量就亏本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别睡啦，没见过装个修像你这么轻松的。 哎呀，不是有全包圆了吗？操什么心、 啊、这么多风格怎么选啊？ 都好都好，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今天四点有戏巅峰会下半时段，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 今天我们的巅峰会欢迎到来的北京晚报的文化记者成长，再次欢迎。 大家好， 欢迎成长，跟我们今天一起来说说这个三国戏啊。我们今天是从一部不是三国的三国戏开始来说说三国。 哎呀，这个音乐太经典了哈、啊！这个就说书都有定场诗，这个是最佳的一首，是吧？定场诗有时候你就成为一个套子了。你看这个啊，尤其这个音乐的，一开始给你一种大幕徐徐拉开的这个感觉哈、杨洪基老师这声音一出来，就是一个说书人在旁边给你讲这段历史，是吧？ 特别像那个场景。 哎，然后哎，讲完之后，这个正剧就开始了，特别有感觉哈、 就说这音乐好，这剧好啊。后来他们说三国就别拍了， 别拍了， 因为有那个老三国在前了。 哎、高山仰止是吧？所以电视剧就别拍了，要拍点电影，拍点电影啊。这刚才我说，其实这个三国，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不就是什么？就是三国戏当中哪些值得一拍啊，拍成电影。我觉得你要是让我当导演吧，反正他也没人让我当导演啊， 就可以瞎说了 、哎。你要让我当导演，我觉得就是有两类东西可以拍啊，两大类啊。一类就是大伙儿好像知道，不太知道的，就是你得把那个熟悉的东西拍出不一样的， 熟悉的陌生人， 哎，拍出不一样的味道来。你比如说刚才我跟程老师说，就诸葛亮这形象是吧？咱找人物，诸葛亮、关羽啊、曹操，其实曹操这些年被解读的已经快支离破碎了啊，就是因为他这个复杂性在三国当中是特别这个 翻过来翻过去，到底是黑呀、还是白呀、 哎？ 对， 就是你会觉得他越复杂就越真实，是吧？这个人在历史上也好，演绎当中也好，那么多这个形象啊，其实解读差不多了。诸葛亮呢？诸葛亮就是始终是一个形象，是吧？然后这个，我觉得要拍电影的话，把他的这个复杂性，他多方面的这种考虑，给他拍一拍，应该不错。 但是这里边就有风险了 对， 就是你要把诸葛亮从神坛上往下拉， 对， 让他回到一个正常人的一个状态，大家反而会觉得哎， 接受度可能差一些。 这是这样，我觉得啊，就是他这个神坛是什么呢？不是说不让他当这个道德楷模了啊，得是把他那些神神鬼鬼的东西啊，给他合理化了， 科学化了， 哎、科学化了。这个其实在袁先生的三国当中屡有出现， 是 特别好哈、啊。还有一些人物，你比如说鲁肃是吧？鲁肃其实那也是大政治家呀、这个 不是那个老实巴交的， 对， 这样骗到团团转的那种啊。 他可以表现出来是被骗的团团转，但是他的这种考量就是比周瑜要高明，是吧？就是我觉得这些地方是可以去拍的，就是这个形象更丰满更丰富。还有一大类是什么？就是隐藏的很多很多的人物很多的故事把它拿出来拍，就是大家没有想 不是 想到的 广为人知是特别熟悉那种。 对，你比如说这三国里有一些隐藏的谋士特别厉害啊，什么贾诩啊，是吧？ 三国第一毒士、 哎，包括徐庶啊，是吧？这些人就是可以 就往往他们在其他的原来的作品里面，他们出现了，但是出现仅此而已， 哎、 他没有做 主要人物，或者是只是一个配角，出现个两三集啊。但是实际上，如果把它当做一个主角啊，哪怕是男二、男三，这样的话，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线索。 就过去老有一种就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那种感觉、其实他在里面起的作用并没有完全体现出来。 其实我觉得那个司马懿那个剧啊，除了主角司马懿啊，另一个配角其实那条线比较顺，就是杨修。 杨修， 他虽然死的比较早，但是他前半段他跟司马懿两个人在那儿较劲儿啊，在这儿两个人各辅佐一主啊、然后最后势同水火，但是最后也有点 惺惺相惜 的感觉啊、其实把 那 种 看哭了、 把那种感觉还是表现出来了。 曾经这个尚长荣先生还有一部新京剧啊，就是这个曹操与杨修， 对， 好，前不久好像还大荧幕上重现了， 对，啊，那个其实很有意思，他那个就是新语言啊，这个曹操一拉杨修，杨修三两重，叹心， 是， 所以你刚才说这个。拍这些人物，或者给这些你可能不是原来做第一主角的人在拍他们的传记的时候，就也有一个麻烦。电视剧我觉得篇幅长一些好展现，电影真的很难很难做到。 是 有的时候电影里边，你就比方说啊，就是大家都诟病的这《赤壁》里边啊，这《赤壁》上下部那么多的人物，他都想有所提及，而且他把某些人物呢还做了一点，就是他的那个考虑啊，他把他可能搬到一个别的轨道上，他可能有颜不像原来的样子。我就说一个人，曹操，你们觉得在里面演得好吗？张丰毅老师这个曹操这个人物，就是刚才成长说这么多的这些作品里面都有曹操，每一个曹操还都不太一样。 他这曹操啊，就用他自己台词就行了， 别闹。 你这属于是娱乐化台词。你听他那首《短歌行》的时候，哎，其实看那个片子的时候，一开始第一次看啊，在影院当中，我那个感受还挺深的，就是他那个气势还是有。可是后来我们在用广播的这个形式听的时候，你恐怕就有别的感受了。我们来听一听当时这个张丰毅老师的曹操在赤壁当中的这段《短歌行》，他是通过两军对垒的那个形式展现的这首曹操的诗。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太当以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这个群情激昂，到最后都摔碗了。 嗯， 这一段确实是挺经典的。不过你要说到这个电影《赤壁》，我第一个想到的是这个林志玲的那个《萌萌站起来》。 来， 对 对对，说来就来。 好， 撑住啊！ 我很少难站的，他疼了两天了还没事。 是一只脚， 另外一只脚给卡住了，硬拉是拉不出来的。你们退后一点。 这个你也懂，越懂。我帮牛接过绳，马我想应该也一样吧。啊，对不起，让一下。两只前脚要一起出来才是顺站。 小家伙还没起名字呢。 他出生在荆楚，就该有个荆楚的名字，叫萌萌好吗？ 萌萌。 萌萌答应了。 哎呀， 这个是电影播了以后大家百思不得其解的，为什么荆楚的名字叫 萌 萌啊？ 萌萌啊， 最后好像据说是吴宇森接受采访啊，说是这个其实也没什么逻辑，就是他老婆想的啊，然后他就用进去了啊。 没有任何，你们不用深究是吧？ 不用深究啊，这就是导演恶趣味啊。 刚才还听到里面有一段说那个，问那个诸葛亮，这你也懂 啊？ 周瑜问他，然后他说啊， 略 懂， 略 懂， 略懂。 我以前给牛接过绳 啊，感觉诸葛亮这个农夫的形象一下出来了。 对， 刚才跟成长在聊天的时候，其实我听赵亮跟成长聊天的时候，就听到成长说到，说诸葛亮的这个身份啊， 哎， 其实在这里当中啊，大家对于这个史实和演绎的部分，确确实实有的时候是搞不清楚的，所以才就造成了咱们每每看到电视剧的时候，看到电影的时候，就会觉得他不是我想的那样啊， 是 是吧？啊， 嗯， 诸葛亮其实他是有自己的身份的，是吧？ 对，我前一段出了一本书啊，叫《列祖的纷争》啊，这本书是从家族的角度来讲三国人物的啊，其中就是把诸葛亮这个家族拎出来啊，作为一个重点。 哦，诸葛亮也是一大家族。 哎，里边就讲到诸葛亮，他其实是很有背景的啊，他的先祖啊，在这个朝廷里边是当过高官的啊，然后他自己也是一个世家出身，啊，然后他到了荆州了以后，和荆州当地的这些刘表呀、这个蔡瑁呀这些人都结了亲戚，包括他那丑老婆，皇氏啊，其实这个皇氏他那个老丈人啊，也是一个当地的大名士啊，等于他其实是有一个很强大的这个政治背景和这个人际网络在里面。 闹半天人家不是困难户啊。 对， 这当然不是了，那是在这个叫文人，尤其是后代文人的构想当中，诸葛亮是一个前期一定是一个道家的道士的形象，是吧？远在世外。 啊，然后出世之后是一个儒家的儒生的这个形象。 对， 其实你看他们家，对吧？他们家这个亲戚呢，就是年龄差不多的，是这个三个政权都有辅佐的。 哎，真是， 那曹魏那边也有啊， 诸葛亮、诸葛瑾、诸葛诞， 诸葛诞 是一门三国 没 灌溉， 没错，没错， 对对对啊， 还真的是啊，这个所以人物有的时候我们说他为什么现在。不好拍那个就所谓的叫正剧的东西， 嗯， 他要给他架空，他要给他做一些小小的修改。 那 张艺谋导演之后，这个影我们刚才一直在强调啊，这脱胎于什么戏呢？原来您要知道一个名字叫三国荆州，然后才有了后来的影啊。这个很多朋友都在说自己的想法，拍小片的说电影版，其实我觉得关云长里的姜文演的曹操是好的 啊啊，对，这那个曹操就是哎呀，文气不足，匪气有余。我觉得 是那个曹操是好的，但是那个剧确实有点糟糕。那个剧就是到那个电影到了最后，怎么就是真正要害关羽的是汉献帝，我一直都没有搞明白。 所以就是有些人他就是觉得他可能要出那个出奇招哈， 嗯， 要不同的思路，有的时候就走歪了。嗯、 是 太极端。 你别说那个关云长里的关云长，我还是非常喜欢的。 要不然你听几句他们的这个预告片里的话，我记得那个预告片非常的有意思，他是通过那个姜文怎么说关羽， 嗯 啊，不是，嗨，姜文怎么说 说关羽， 嗨，就是曹操怎么说关羽啊，那个角度来了 啊。他本是一匹狼，却天生一副羊的心肠，而这个天下是狼的天下，英雄自然你来当，小人我来。 这是很好玩的一句啊， 对， 这是通过现代人的解读， 是，这是植入了现代人的这个思维啊，因为他要考虑到大众，考虑到这个观众有一种同情共理心啊，去理解。 多好，我这给我印象比较深是当时有一个片花是吧、 嗯？ 就是这个关羽使这个刀啊、 嗯， 最后是一个非常写意的一个造型是吧、 嗯？ 一个亮相，那个也借助了京剧当中的一些这个身段啊、 嗯， 反正一个耍大刀的叶问还是非常帅的是吧？ 哪怕刀掉了都可以继续用咏春拳是吧。 说到这个当中的三国当中人物，你们刚才在说啊，说有一些人物呢是可能藏在那个书缝里头了、 嗯、 没有被大家挖掘出来，但是有些人我觉得不是，有些人明明我们非常熟悉他，但是还是很少看到有他单本的，或者说看到他的一些做主角的这样的戏。谁的我要说 啊， 跟你本家 啊，那赵子龙 、 嗯、赵云是吧， 赵子龙有一部是吧， 啊， 有一部叫做什么戏， 剑龙卸甲 、啊、我们先来听一下这感觉，把这个感觉找回来啊。剑龙卸甲还是饱受诟病的， 刘德华老师演的， 对， 将军立下旷世奇功，想将军此时已成功将魏军引开，好让我攻取六军。两同时已将关兴、张苞二将解用。 时间有限，咱们边听边说。 嗯， 这是濮存昕老师的声音吧？ 啊， 对吧？ 他演的 诸葛亮。 嗯， 而这个《金龙卸甲》里头，不管是从服饰、道具啊，被大家一通诟病。 这个就是黎仁杠导演，他有一个恶趣味，就是所有的古人啊，不管哪个朝代的、啊， 一个装束 都要戴一个那个飞碟帽。 哎哎 哎、那个是明朝的这个锦衣卫也是个飞碟帽、啊， 对， 然后三国时候也是个飞碟帽。 你这一下把我提醒了， 啊、 我就在想他哪个朝代是这样的， 哪个朝代都是这样， 他是穿越的啊， 就跟那个吴宇森，不管哪个朝代都要放鸽子一样、啊，每个导演他有个标志， 赤壁里边也得背靠背是吧？就是没有枪着，可惜、啊。 一说赤壁，一说这个赵子龙呢，我觉得赤壁里边就是那个赵子龙的形象啊，就是在里边能打啊，七进七出，这个演的那一段，确确实实在武戏里边还是挺厉害的，我觉得， 嗯， 是吧？ 这个其实你要听袁国成先生那个三国，就是这段戏的描写特别的好啊， 嗯、 怎么一个七进七出？是吧，把这些这个战将怎么都给他战败，时刻还得注意这个怀中的这个恶斗是吧、 嗯、 所以这个细节他就描述的非常的清楚，而且就是很有这个戏剧性，又让你觉得很真实啊、 嗯、 看唐朝例子说，他说都说卧龙凤雏得一即可安天下，庞统的电影表现太少了、嗯、啊， 主要是长得丑、啊、这个演员很难选 啊，还有这个同是五虎上将的马超、黄忠啊是吧，还有曹操第一谋士郭嘉，这都可以开发嘛。另外那个黄巾起义， 嚯，十八路诸侯 讨董卓，这都可以拍啊。还有几个神仙啊，于吉、司马徽是吧，这都不错， 也不错、 啊、拍小片的说，他说这个三国改编电影我想看官渡之战、王司徒连环计、空城计、